在往事里面流浪。情绪太满，我跟黑夜讲话，可是没有谁安慰回答。否认不了 I miss you， 只有了冲动让幸福开头，连最后的冲动让感情远走，浮云迷失了方向，对爱情有着太多想象，才会怪对方难免失望，否认不了爱你。冲动让幸福开头，那最后的冲动让感情远走，被回忆淹没。爱人常常为了同样一个理由，热恋时候喜欢轻动，不爱了就先沉重，抵抗不了 I miss you， 我最初的冲动会召唤笑容，但最后的冲动无法再回头，只剩下疼痛。

自由，不分别，你的影子也会充满我生活。我并不懦弱，你比谁都懂，既然寂寞就会失落，最后的宽容。 Girls lie, we will bend and bow with the gun.

他一了百了，你应该对自己好。 好像在有些人眼里呢，他自己是一颗珍珠，在有一些人眼里呢，他自己是一块石头。有的时候必须明白自己是普通的石头，不是价值连城的珍珠。要出人头地问鼎成功，需要有出类拔萃的资本，资本有了，做事胜算其实也就大了，对不对？ 写给你我自己，我用我做手来操自己，拥抱你，想和你在一起，冷冰冰的思考和逻辑，失败

留给我的爱最多。目送你离开，又无限感慨，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能改。花若不再开，也将会无奈，若是没有你的爱，我会日夜期待。不送你离开，又无限感慨，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。花若不再开，也将会无奈，若是没有你的爱，我会日夜期待。不送你离开，又无限感慨，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更改。花若不再开，也将会无奈，若是没有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去爱你。一开始我只顾着对你装作不经意，心却拍过去爱的戏，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，现在不敢期待。

题说一说你最欣赏自己的一个优点是什么。这时候看到刘妹说，我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责任心很强，赢得了大家对我的信任。还有看到浅唱未来说，我的优点就是爱笑，也许呢是因为我是一名火车列车员的原因吧，给旅客带来一种温暖的而且有家的味道。哇，我瞬间很想去坐一趟你所服务的列车，可以告诉我你服务的列车的这个车次吗？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去坐一趟，感受一下你热情的服务好不好。这里是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磊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喽，拜拜。 你说你以后决定自己活，转眼成空无人港口无清风，我的眼神随波逐流被你拖着走，不想就此罢手，想不透、以为会幸福，然而却孤独，寂寞公路频频回顾来时路，你像浓雾，我就好像一棵相思树，没有谁为谁停住脚步，要抓抓不住，狠不下心，恨不了你，你早就不是我的你，冰上的火渐渐微弱，融化了我淹没，狠不下心，恨不了你，我早就应该要清醒，一年四季四个冬季，一滴眼泪是个你，就好像一棵相思树，没有谁为谁停住脚步，要抓抓不住，狠不下心，恨不了你，你早就不是我的你，冰上的火渐渐微弱，融化了我淹没我，狠不下心，恨不了你，我早就应该要清醒，一年四季四个冬季，一滴眼泪是个你，狠不下心，恨不了你，你早就不是我的你，地上的火渐渐微弱，融化了我淹没我。